baby， 如果你痛苦，我陪你聊一整夜，就算你不给机会，我愿意这样慢慢的等你那一天慢慢发觉，妈妈是爱你就能大胆的说。 就能